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、卖力腿脚、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。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广开言路众人前，意见明细心路宽，一段典故成经典，是明君贤臣有垂范。列位看官，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叫做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这成语啊和一对君臣有关，这对历史上的君臣是一对大 CP， 那就是李世民和魏征啊。说起魏征，那是唐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历史学家，以刚直不阿、敢于犯言进谏而闻名，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有才干的谏臣，对于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他呢和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历史上留下很多，咱们今天的成语就出自其中的一段。话说在唐朝贞观年间，唐朝的金銮殿之上，太宗李世民在龙椅之上议事，文武大臣齐集于品级台下。 众位爱卿， 皇上您打什么嗝啊？ 这怎么是打嗝呢？ 皇上， 这是发语词 哦， 就是在说话之前呀、沉吟一下 哦， 表示我作为皇帝的这个派，懂吗？ 派，皇上您接着说吧。 诸位爱卿， 哎， 大唐开国以来。国势逐趋稳定，这个过程是相当艰难的。 皇上， 不能每句开头都要， 不能每句头都得，差点意思， 不能的啊。诸位爱卿，都是开国元勋，我相信也都有这个体会啊。每日是愁闷欲死啊，也是多亏众家文武共同提携，才有今日之长进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历史上的人物有什么人，为什么有的人明智，有的人昏庸？ 没事啊， 这个问题 皇上这话问的怎么就比你显得那么高呢？你这 怎么没有人大声回答，朗言相告啊？怕 金言难发。 臣妻万岁！简而言之，叫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陛下作为万民之主，能兼听各方面意见，则为明君；偏听一方意见，甚至于偏听小人意见，则为昏君。 哦，那么历史上谁是明君，哪个又是昏君呢？ 历史上尧帝舜帝都是明君典型，秦二世隋炀帝，尤其是隋炀帝未曾登基，先犯六款大罪。 哪六款？ 弑父夺权，淫娘戏妹，震兄屠嫂。 哦， 直接因那隋炀帝昏庸无道，才惹出来瓦岗。这是咱们是事儿的事儿。 对对对对对， 这是咱们之前的事儿。 这我了解，我了解这事儿、哎，这是我干的，我干的。 这就是你干的。 对对对 对, 对, 对, 对, 对, 对, 对，他当年垂镇四平山， 对对对， 都是你下五关。 对对对，我知道那个，你跟你这个三兄弟，你徐宝公， 对， 你们俩人还有老四程咬金。 对 对, 对对对。 哎呀，想起当时刀斩单雄信的时候啊， 走马取金蹄，三府定瓦岗，虎跌老君堂， 对对对， 程咬金探滴血得五宝。 哎呀，这些是历历在目，历历在目啊！可是，唉，都是过眼云烟。谁让隋炀帝昏庸无道，才成就咱们李姓的天下呢？啊，那么您刚才说到尧舜为明君典型，隋炀帝乃是无道昏君，那么朕又是哪一类呢？ 尧舜所不及也。 哦，不不不，听魏征爱卿的话，您对朕可是大有折扣之虑啊。 是的，武皇若能听取众议，尧舜有望；若是偏听小人私议，秦二世、隋炀帝就不远了。 好你个魏征啊，哈哈，竟说出此话，刺激朕的颜面。 怎么着？你要宰我是怎么着？ 好啊。 哎，怎么还好啊？ 好啊，只有这魏爱卿，朕才能听到真正的实话呀。大家应当向魏征学习，朕有不愚之处，大家敢开金口吐真言呢、啊、退朝。 皇帝闷闷不乐地散朝了。没过几天呢，唐太宗要巡游洛阳，半路驻扎在显仁宫。晚间的大厅灯火辉煌，在乐声之中，众宫女士端茶送菜，宴会将要开始。 哎呀，这河南的地方这是穷困潦倒，要啥没啥，这宴席只能凑合着办嘞。诸位都小心伺候嘞。晚宴开始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 紫瞳，请坐。当当 当，咱们现在是在旅游的路上，凑合一下就行了。 啊，不可不可，皇上设宴，不可苟免。主厨， 臣在。臣在。 用宴之前，朕要上敬祖宗。你用这么一个破银壶，朕怎么敬列祖列宗呢？ 哎，这臣见面于宴，罪该万死。 看这席面上，牌位没有几个，山珍居然没有，这晚宴可怎么进行？ 是臣漫不经心，大罪不赦。 大罪不赦，大罪不赦。你不能像在宫里一样，怎么这么简慢呢？ 万岁。嗯，御厨惹你不高兴了？ 哎呦，魏爱卿，他简直这做的是混乱不堪呢、啊。 御厨下去吧，这儿有我。万岁，为这些事儿跟御厨生气，可是不祥之兆啊。 哎呀，是啊，我也劝陛下来着，为什么给御厨发火啊？至于的吗？ 哎呀，皇后啊。 啊， 你不要学那些市井小民的语气好不好？你 是我这活泼可爱灵动 国母啊。 啊、 嗯，我大唐如今生活殷实，厨子应该办得好一些嘛。这席面太寒酸了，朕出巡各地为的是个高兴嘛。 陛下， 嗯， 恕臣直言，正因为你是一国之君，所以你一开头就有个上行下效的问题。 整个社会要形成一种奢靡的风气，那不就糟了吗？ 哎呀，爱卿爱卿爱卿，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严重嘛。普天之下国君就我一个人，谁又敢向我看齐呀？ 哎，皇上啊，想当年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，他开运河，坐龙船下扬州观琼花呀，每到一处啊是泼尽天下地皮啊，就因为地方上不限美食或者供应不精而被责罚。如此无限的追求享受，使得当地百姓是负担不起，这才造反了孟海公、高谭胜等人啊。 哦，卫青啊，你动不动老向我提隋炀帝，提隋炀帝，你这是何居心呢？ 哎呀，人家魏征也是为了大唐江山，你怎么就不理解人家呢？ 为了大唐江山，你不能让我处处受辱啊！总有一天，我杀了这个乡巴佬，出我胸中一口闷气，我忍不了了。 哇，太赞了！这种情况太妙了， 换上了这个朝官朝衣了。 哎呀，我这是向陛下您道贺呀！ 啊， 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 道什么贺呀？ 啊，我听说啊，只有英明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，现在魏征这样正直，那正说明陛下您的英明啊，我怎么能不向陛下您祝贺呢？ 你也真行啊。哎，我周围有你们这伙人呐，我享不贤名都不成喽。 哎呀，本来您就是贤君呐。 后来的人们称赞太宗李世民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，赞美他和魏征是君明臣贤，也称赞长孙皇后贤惠大方，能够劝慰李世民任用魏征，成就了一番伟业。这段成语故事也就此流传开来。 嘘，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是什么意思呢？ 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，意思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明辨是非，听信单方面的话就分不清是非。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要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正确认识事物，只相信单方面的话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刚正公明不徇私，坦荡贤明展英姿，一段佳话流传久，朋友私事成史诗。各位看官，今天成语故事叫不徇私情。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叫做苏章啊，苏章是个东汉人，最初呢他是汉朝的一个言官一郎，对国家的利害陈述相当的可观，因此呢被皇上重视有加，开始升为五原县令。那年呢遭到了饥荒遍地，他敢于开仓赈济，救活了3000余户，后升迁为冀州刺史。当时呢他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在他的手下做清河太守，因为贪污犯了死罪，清河太守想走进门，求苏章刺史饶过他一马。苏章刺史收到朋友的信之后，立刻邀请这位清河太守赴宴。 这是一场生死告别的宴会，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。 拜见吴兄刺史大人。 请坐吧，请坐吧。 谢过大人。 嗯，先敬大人美酒一盏。 哎，不敢不敢不敢。一则我是弟，阁下是兄，二则嘛，兄弟谢犯大罪，我只是请多年的老友饶过我这一把。 哈哈哈，饮酒之后咱慢慢聊啊，慢慢聊。 哎，那就请。 请。兄弟，咱们相交多少年了？ 你我相交有三个月 啊， 三 那还什么老朋友？ 是 19年了，我对不住老朋友。 是啊， 我怎么对不住你了？你真顺杆爬、 啊！你说你对不住我、啊？不是，他这个，您这话说的，也是老弟我修身不佳呀。我是有负皇恩，坑害万民，小弟是自惭形秽呀、 啊。啊，就是不是得自惭，就是得行贿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 哪儿啊哪儿啊？ 哎呀，反正首先来说呀，你自惭不自惭的我不管，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想要行贿呀、啊？啊，这个我管不了，你当时犯错之时也有我的责任呐。我在万忙之中一直啊没有相关怀，致使你犯了错误，贪污致死罪，也是我惭愧万状。你说让我当这朋友，提起是朋友，我应该在你危难的时候啊，我帮助你一把；在你犯错误的时候啊，我及时的制止你，这才叫朋友。我要是推波助澜，怎么当得起朋友这两个字啊？ 人家有一重天， 你呢？ 我却有两重天呀。 什么叫两重天？ 只要大人你清楚罪行，让我回家顾及老母。老母已经80岁的人了，我应该养老送终，让我尽尽孝道吧。 啊，让你尽尽孝道，这话说的有道理。你有80老母在堂，你得为他送终。不愿意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些话说的都对。你放心吧，啊，你走了之后啊，你的老母呢就是我的老母、 哦、 你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你的媳妇就 是 我的嫂子。 这话 我一定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你放心，披麻戴孝就由我这个义子完成，百年之后我就是他戴孝的儿郎，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我绝不能饿了他们，只要有我安身之处，我绝不会让他们睡得大。 那我就谢谢老兄了。 嗯， 只是阁下大权在手，就不肯放轻我的罪责吗？ 哦，你说放轻你的罪责 啊？是是， 就是能够让你别死。 哎， 啊，常言说得好嘛， 啊， 好死不如赖活， 对，是吧？ 那还是好死吧。 哎， 这个咱们说得好嘛，这个宁肯站着死，不能跪着生。我希望咱们朋友一场，你既然是身犯国法，那么就昂首的来。奔赴刑场，今日咱们家宴之上再诉一诉离别之情，明天兄弟啊，我可就要公事公办了，咱们饮酒吧，满饮此杯，我特地为你准备的好酒啊，好酒52度啊，我剩了一个底儿，特地把它兑满了啊，兑兑的都是200开，你放心，不是生水，你品下去之后，你细咂，你逮那个后沟，你能品出一点酒味儿， 品出个六，我品出个， 这就是我为你践行送上的美酒啊，咱们满饮此杯，一醉方休。 人是有情的，人再有情也不可越过法律的界限。既然为官一任就要执法公平，贪官者你既贪图百姓和国家的钱财，就谈不上有情，要受到法律的公正裁处。以是以无情对无情，才是对百姓和国家真正的友情。能过这一关，就要看执法者是否廉政，苏章划清这个是非界限，能够不徇私情，确实难能可贵。此点出于《后汉书·苏章传》，笔者只做了戏剧性的处理，原始内容并未改动。 正经小提示，不徇私情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不徇私情，意思是指不屈从私人交情，比喻为人公正，秉公处事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那一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家。